那这案子看来基本可以明白了，范仲和曹氏必是这阿广所杀。范仲的仆人吴山首先发现，他一来聚货，二来贪财，故到了范仲的钱箱，并了三匹马潜逃。你们此刻即可行动，务必缉拿阿广、吴山两人归案。 领命。 领命。 老爷，陪酒妇女已经在后衙安置好了。适才听到马蓉说起，老爷判断阿广杀人，吴山劫道，我不甚明了啊，还请老爷您指教。 那吴山他要杀范仲，何须回到蓬莱才动手啊？登州一路回来，有的是作案的机会。这一路他都没有动手，岂可能回到田庄徒生杀机啊？一不可解，二来，吴山是城里人，不惯使用镰刀，故而我判断是阿广犯的案。吴山半夜起身，偶见主人被杀，又怕背货，又贪财物，于是便盗了钱箱和马匹而逃啊。 老爷，那这阿广却为何要杀死范仲呢？这俩人风马牛毫不相干呢。 哼，这全是阴差阳错所致啊。阿广弄到那柄头书，当夜便来田庄找叔娘，欲献殷勤，又寄于非礼之下。当他走过范仲卧房窗下的时候，见房内有灯光，黑暗里又看到一男一女坐一床睡，他疑心那个女的便是叔娘，因为往昔他两个偷情正是在这房中。他一时怒从心起，便去棚篱之下抄起一柄镰刀跳窗而入，捏去床头，对准那男女脖子一人一刀，又跳窗而逃。那柄头书正是他跳入或者跳出窗户时跌落在地上的。至于他事后是否晓得杀错了人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 哦，范仲的尸首找到了，曹氏的尸身那又怎的变成智海和尚啊？哎，这一点我最是不解呀。 从曹氏失踪的日子和时辰，以及骑行的那匹善马来判断，那女子当是曹某无疑。但头里我拜见曹鹤仙时，却对他的麻木不仁感到奇怪，故又不敢断定曹英真的是死了。何况现在也没有见到女子的尸首，我总疑心曹鹤仙知道他女儿的下落。这样看来，被杀的女子或有可能不是曹英了。裴九按说是认识曹英的，但他那夜见到了如此血案，也早就吓得魂飞魄散，怎么可能定下心来仔细看那妇人的脸面呢？更何况当时那妇人满脸是血。洪亮啊，说实话，我对此也一直存了狐疑在胸中啊。 可这 洪亮啊，你也莫要着急，我此刻亲去白云寺走一遭，查明那个智海的究竟，智海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，想来他的尸身与曹英的尸身之间的谜也可以迎刃而解了。我已命马荣、乔泰率众缉捕去访拿阿广和吴山了。你顺便告诉一声乔泰，西门外那个小菩提寺尤其要严加搜索，想来那妇人的尸身还不曾偷运出蓬莱。 白云寺在县城东门的外佛指山下，狄公进山门吓得叫来，早有人报与了绘本，绘本是西禅杖披着袈裟在天王殿前恭迎。礼仪寒暄之后，绘本迎狄公入西殿方丈坐歇，小沙弥献茶退下。狄公随意地问了白云寺的历常的佛事，又赞美了白云寺的形式和格局。 狄老爷有所未知，必似枕山依水，占尽地脉之力。寺后山有著名的佛指泉，常年喷玉泻珠，淙淙如鸣禽。到铜佛龛下分为两股，好比是剪开燕尾，抱合寺院，分流出山。相传300年前，开山祖师夜过此山，梦而见我佛，并卧于佛指之上， 醒来乃在山前见寺，又亲铸一尊六尺高的无量寿铜佛，迎上山腰石龛，也就是铜佛龛。此山又得名为佛指山，凡来敝寺进香许愿的，无不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。 哈，本官得空闲时，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呀、啊，也好开个眼界。 狄老爷凑巧了，贫僧还有一件大喜事相告呢。佛门弟子顾梦平，也就是敝寺最大的施主，以许愿独个捐财，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，拟送往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，历经7749个日夜，刚刚铸成，已用黄绫宝盖装饰了。等明日半夜子时三刻举行庆典，并由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。狄老爷如赏光，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，也是敝寺无上荣耀啊。 好，哎，慧本法师，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。 哦， 今天是你去崖里辨认智海的尸身的吗？ 回老爷问，正是贫僧去认的尸，或恐是被歹人胁逼而去，又被人害了。 智海确有被歹人伏逼的可能，挖出尸身之时他只穿了内衣，歹人们大概是看中了他的一身袈裟有用处，智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。本官听说这智海在寺中是个香火僧，不知他每日的功课如何，可有不端行迹或是与他人的仇隙啊？ 智海因年事已高，寺里并不裁派他多少差事，平息也从没见有劣迹，恐不至有什么仇家邪贤施害吧。 适才法师说，不知智海缘何去那桑园，本官才来，智海会不会是去附近的小菩提寺，或者是曹鹤仙家，歹人或正与这两处有些干系啊？ 这个贫僧怎敢妄议啊，何况小菩提寺早已荒废，他去作甚呢？曹博士如派中人，更与敝寺不相干呐。 狄公听了，直到一时之间也问不出什么情由，心中在略略的盘算，便拱手告辞。绘本一直送到了山门口，狄公上轿，吩咐径直去顾梦平传物。顾梦平闻听狄公来访，忙不迭拄了竹杖来迎。 哎呀，哎呀，狄老爷王驾降临，小民礼数简乎，福望恕茶。想来见经的事儿有了眉目了。 别人拄拐拄一只，顾梦平先生则拄一双，却是别致啊。 哎呀，老爷不知，那年呐、啊，正是在这里修理一条货船的龙骨，没想到一截支骨散了架了，正打在小民腿上，断了骨头。如今勉强结合，撇了这两只竹杖，就如同土偶一样站不起来了。哦，红参军将见经的事儿托人转告了我，小民羞惭难言。王后真不知如何做人呢，一张面皮无处可解。 顾先生，本官来这里正是想要告诉你，范仲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，现在还并未查明。 啊，狄老爷此话当真？被杀的淫妇果不是见经曹氏？其实老爷又何必私瞒呢，真是曹氏我也不足惜。妇人犯淫 何该吃人一刀？玷辱门户，倒也是死了干净。 顾先生，可认得这罗帕？ 这正是进京配用之物，老爷何处得来啊？ 这罗帕是本官在范仲田庄外拾得的，看来令夫人确实到过范仲田庄，如今保不定还在那里一带，只是是死是活还未可知啊。会不会就在那座破败的小菩提寺中呢？倘若活着，许是被人诱拐或者是劫持，若是死了，兴许尸首也在那里啊。 小民不知大人何意呀？ 顾先生可知道那小菩提寺内的内情吗？听说那个寺院原是属于白云寺管辖的，如今说是废了，会不会还和白云寺有瓜葛丝连呢？倘若真是如此，志海半夜死在那桑园一带便不足为怪了，本官想去亲自查看一番。 唉，小民虽诚心向佛，却不曾去过小菩提寺，也是听说那个寺啊废了，佛像拆毁一空，还时常闹狐鬼，一片荒白，与白云寺久无瓜葛。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个念头吧。 狄公低头不语，汉子一算，自己该出发的时间到了，主意打定，便拱手告辞。临了又说了一句话： 闻说顾先生捐钱铸了一尊铜佛，要运去东都白马寺，慧本和尚告诉本官，明夜子时三刻，庙中隆重庆典，要本官亲临主持，我已经答应了。 狄老爷刚才去了，如何又回来了？ 本官自个儿先去后殿堂随喜一番，等候慧本法师。 狄公吩咐轿夫山门外等候，自己独个进到了寺里。大雄殿内果然正在礼佛唱诵，香烟献绕，钟磬木鱼的念动声，慧本端正的立在了释迦佛前，闭目合十。狄公悄悄地绕到了梁府禅堂，细细查看，又穿到了后殿的高台之下。见殿门紧闭，台阶上碧草萋萋，十分荒凉，显然是多时没有人扫拂了。待要回来的时候，却见似乎有一葫芦形的门洞，狄公好奇，又折转进去，里面堂屋深邃。狄公壮着胆子又摸向了深处，穿过了几处厅堂，忽见一个宽敞的厅院内耸起了一座冶炼炉。炉内虽熄火，但仍是热焰蒸腾，几个火工和尚正坐炉边闲聊，见狄公走来，赶忙躲闪四散了。狄公顿时想起了庙内铸铜佛的事，故也不答言语，遮了回去。刚走到葫芦形的门洞，迎面正遇见一个洒扫的和尚。这个和尚认真地打量了狄公一番，然后开口说道： 大施主可是要去铜佛龛呐？出那边西五门往北50来步，上去便是了。 狄公谢过，于是便遵和尚所嘱，出了西殿边门。每10来阶10级，便见一道清澈的洞水 潺潺流来，与山岛并行而下，溯涧水而上，在百米级石阶即看见铜佛龛了。铜佛龛前有一断崖，下临渊谷，紫烟升腾，深不见底。狄公抽步，正待要踏上那石梁，忽听得几羽山鸟在山梁下嗡嗡鸣叫。狄公低头一看脚下的山谷，不禁胆战心惊，忽又见石梁边倒卧着一株新折断的古松，边上又有许多碎石和枝屑，待再细看，石梁的一端已滑出了崖外，虚搁在一段朽木上，人只要一踏上石梁，石梁顿时会坠入深渊。狄公猛醒，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有人在这里暗中做了手脚，正想要断送他的性命。且说乔泰、马荣两个骑马出了西门，沿着官道奔往了小菩提寺。他们不带一个衙役，怕人多气杂，尾大不掉，反而是误了侦查。小菩提寺山门紧闭，庙墙坍塌了好几处，他们俩远远地在一株杨树下系上了马，徒步行到了庙前，又顺着墙根绕着寺庙的四周看了一遍，最后才跳墙而入。庙里果然是一派惨白的景象，残壁下瓦砾比比，杂草萋萋，断碑处处。他们隐没在草丛之中，到处可以看见狐狸和野猫的行迹。大殿内神厨的供坛空无一物，已然积上了三寸厚的尘土。一尊折了足的香炉歪倒在大殿的中央，马荣抬起了一片断瓦，向大殿的神厨内扔过去，惊飞出几尾老鹳。乔泰和马荣两个人约定分左右两廊进去，在后殿会合，如果遇到了动静就打上一个呼哨。马荣从左面的廊屋向殿后摸，半日没有遇到一个人影，正在踌躇，忽见以偏殿门内的地上有炭火的余烬，心中警觉，轻步射入。殿内原共有一堂罗汉，马荣细细地观察着神坛，忽听得头上一阵风动，一个黑影从天而降，骑到了他的脖子上，两人顿时摔倒在地，扭作一团，厮打起来。马荣渐渐地觉得一条胳膊酸麻疼痛，没法使劲，竟被那个人压在胯下，又觉得脖子被团团地扼住，透不过气来。马荣挣扎着抽回了手，从腿肚内拔出了一柄匕首，尖刃向上朝那人胸口奋力一刺，只听得哗的一声，那双扼住他脖子的手松了。马荣赶紧翻过身来，向那人的脸上狠狠揍了几拳，又接连的踢了几脚，那个人歪了歪脖子不动了，鲜红的血溅满了一地。马荣这才想起要打呼哨，乔泰闻声赶到，见此情状大吃一惊，又见那人慢慢地张开了眼睛，恶狠狠地盯着马荣。 你可叫阿广，你知罪吗？竟敢扼住我的脖子，想掐死我。 老爷叫我们拿货阻挡，大堂对质，你竟图个痛快，坏了他性命，还有许多口供没吐来， 再晚一步，不是我拿货他阿广去大堂对质了，恐怕就是他拿货我马荣去阎王爷前。